看到天空蓝蓝，因为我去你曾去的地方看看，偶尔你会看到天空空空，因为我和你吹着那夏日的风，我会是一脸阴霾，我会是不懂形状，我会下一场大雨，我会跟太阳笑了笑，眼睛眯起，我是云，我不是雨，我爱自由却被自由困住，天很辽阔却逃不开它的迷惑，我是云，我是那一朵云，我是云，我不是云，我爱束缚，把自己捆绑住，心很平静，一颗尘也发出声音，我是云，我是那一朵云，我会是一脸阴霾，我会是不同形状，我会下一场大雨，我会跟太阳笑了笑，眼睛眯起，我是云，我不是云，我爱自由却被自由困住，天很辽阔却逃不开它的迷惑，我是云，我是那一朵云，我是云，我不是云，我爱束缚，把自己捆绑住，心很平静，一颗尘也发出声音，我是云，我是那一朵云，我是云，我不是云，我爱束缚，把自己捆绑住，心很平静，一颗尘也发出声音，我是云，